车叫斯巴鲁 啊， 斯巴鲁 那车很好， 叫七千转，说那个车要上七千转， 啊、 你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那个力量，就说明这车你能上到七千转还不爆缸。 那对 F 一 这车 F 一赛车在2005年的时候就曾经突破过20000转， 嗯， 就是20000转啊 ，F 一赛车。 对，所以 F 一赛车呢， 太可怕了。 它从50年到现在70年， 嗯， 它刚才孙杨说它有7000转，有20000转，然后赛车的所有配置都不同。2021年有一个最明显的要求，就是各车队的预算要封顶 啊、 哦，以前没有封顶， 就大家都疯狂的投入啊。 对，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一个车队一年花多少钱吗？ 嗯， 中大型车队现在目前来说前三名是一个档次，然后四五六七又是一个档次，大概这样。中游车队和第一顶尖的，就中游以前的车队，大概15亿到20亿人民币吧，最少 是吧？ 最少对、 哦， 顶尖 车 队是20亿以上、 嗯， 一个车队。最差的，像最老牌也是我最喜欢的车队之一吧，就是我很尊敬的威廉姆斯车队。威廉姆斯车队这么多年一直因为情怀存在着，老威廉姆斯退休之后，他的女儿。Claire 就掌管了车队，然后他一年的预算才有1.25亿英镑，就是10亿人民币、 嗯。 对，那他跟别的顶尖车队差一倍的预算的时候，他所有的工作都会捉襟见肘。 嗯，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烧钱的运动。然后 还行啊，你说这钱，一支中超球队一年多少钱、啊？ 是 吧？ 不是这样，F1 车队烧的钱真是就是先每一张纸币扔进去，看见的火花就是。中超球队烧的钱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那 IV 真的是烧的是钱，真的是。 中超烧的也是钱啊，一支球队也差不多、啊。这样啊，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世界现在被誉为哈、啊、世界前三大最具观赏性的运动之一 F 一赛车啊。我们在下一期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F1 赛车，它这个市场啊有多大，这个赛车啊为什么能够赢得每年全世界几十亿赛车迷的关注。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啊、那就保险呀、 啊。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我们解答和保险有关的知识点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 啊，各位十分保险的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我们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了解吧。 今天呢我们将会着重去关注增额终身寿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说比较适合增额终身寿险的人群呢，像我自己一样，我自己投资的风格是什么呢？是风险完全厌恶型，任何有一点的风险的产品，我都是不推荐以及我自己不会购买的。所以对于风险厌恶型的这样的客户呢、 嗯、 那增额终身寿险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嗯， 那第二是什么呢？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给自己孩子准备这种教育金呢、啊 嗯、 或者说给自己这个自己准备养老金呢、啊 嗯、 那增值寿险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它的功能，是因为它的价值是确定的。我们说无论是给孩子的教育的钱还是自己养老的钱，它的需求都是非常刚性的、 嗯、 我到确定的时间一定要确定的钱，那很可能我们说平时的股票啊基金呢、啊、它的价值有波动，它就很难实现这一点。 嗯， 但是增额终身寿险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一点。比如说二十年之后，我一定要多少多少钱，我就可以倒推出我现在每年交保费是多少， 就没有什么风险，也不需要自己太去操心。 对，不需要去操心，这个事儿很重要、 嗯。 然后呢，第三什么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如果说我自己，比如说50岁之后，我规划，哎，我手里这点钱，我该怎么给孩子啊？有这种想法了，你可以适当的配置一定，无论是定额和增额都是可以的，配置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保险，去做自己的传承安排。 嗯 啊，做好自己的两定的规划。哪怕是有一些人，我非常喜欢风险投资，那你也是要有一些起码压舱石的钱吧、 嗯， 有一些无风险的安排，对吧？那你有无风险安排的，其他的风险投资你可以做的激进点也没有关系嘛、 嗯， 对吧？ 是的。 简单来讲，一个风险的对冲。 嗯。 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说非常讨厌麻烦的人， 嗯、 那 不用去算、啊， 不用去算，对，非常讨厌麻烦的人，增额终身寿险就非常合适了。 购买增额终身寿险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最重要或是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现金价值的增长额度。现金价值的增长额度是这款增额终身或任何一款增额终身寿险它最核心的，比如说我持有20年，我真的不想持有了，或者我有其他资金计划，你到底能拿回来多少钱是由它的现金价值所决定的。 嗯， 我们不是说听到销售人员跟我们介绍说这款产品复利递增保额复利递增 3.9%、 3.7%， 你就觉得这个产品是复利收益 3.7%、 3.9%， 不是的。收益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利益的情况是体现在它的现金价值上，所以对于现金价值我们一定要关注，现金价值越高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责任免除，责任免除最好能做到3条，那做不到3条呢也不要过于多啊，最好是3条。3条 是指的是 啊，这3条呢一般会有3种情况啊，就是在这3种情况是保险公司不赔的。第一种呢就是刚才介绍的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或故意伤害产生的身故和高残，这个不赔，这个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是不赔付的，不可能鼓励投保人杀被保险人，对吧？ 就是对，这是骗保 吗？对，不可能鼓励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是被保险人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产生的身故和高残，这个不赔。就说白了就是被保险人呢，我犯了什么事儿，跟国家机关产生对抗，然后自己身故和高残，这个保险公司不赔。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是在投保或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或故意自伤产生的身故和高残不赔。对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我的世家还是世享尊享版这个产品呢，都是这样，2年内故意自杀或故意自伤不赔，但2年之后啊，我们依然是赔的。那这个它体现一个什么理念呢？这个说起来这个理念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他持有这种抱有这种自杀这种念头啊，他不会有超过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会忍不会接受不了，很可能2年他这个想法就淡忘了。如果说他真的说他抱有这种想法持有了2年，然后并且实施这种行为成功了， 那他是个狠人 的。对，他是个狠人，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保险公司呢也是能相对承担的，就这种情况一般保险公司呢可能会赔付的。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3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